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5，在今天的演艺江湖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有声消息。都市情感暖心大戏《幸福一家人》呢，正在北京卫视热播。该剧由董洁、翟天临、李立群、邱泽、何美璇等演员联袂出演。《幸福一家人》巧妙地糅合了职场、婚姻、家庭等诸多的要素，通过了一场傻瓜爸爸房永福对儿女发起的不孝诉讼，聚焦了亲情这一永恒的话题，也探讨了当代家庭当中的代际关系。近日演员邱泽、何美璇走进社区，与北京的观众朋友进行了交流和互动。同时呢，邱泽现场还介绍了自己在剧中扮演的角色，也表达了他对于拍摄这部剧的感受。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在戏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房天意，那他是一名医生，他在外面受到很多的压力，所以跟家里面有一点点沟通不良。其实我们要说的是，跟家人住在一起，爱要及时，爱要说出口，才不会有沟通上的误会。尽量学习，对，因为以前小时候跟爸爸也会有一些争执，可能就是个性太像了吧。我觉得天意跟他爸爸也是因为个性很接近，不善于表达，所以才会有更多的误会，但是后面会有精彩的反转，请大家拭目以待。 新编戏曲《老北京传奇》讲述的是北京建都史，共五折，每一折都讲述了建都史中的一段故事，从朱洪武与刘伯温商议迁都说起，分别引出徐达一剑定京师、九龙闹幽州、高亮赶水、哪吒指点迷津等等一系列的故事。该剧由郭宝昌先生担任导演，舞台上加入了 LED 多媒体技术，众多一级演员担纲。这部新编戏曲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感受呢？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老北京的神奇故事。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8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哎，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推荐的这部剧可有来头了。 哎， 它的名字叫《老北京传奇》。 对，可能提到老北京的时候呢，大多数人都会想到说胡同啊， 啊， 是吧？ 四合院儿啊， 哎，吃的 啊， 都会想到这些。但其实说起老北京，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你看，咱们北京台就得关注北京的事儿哈。这两天还是挺有缘分的。昨天我们就介绍的是，一部纪录片。这里是通州，也是北京的一部分。我们请到导演，也是北京电视台《这里是北京》的总导演和策划人。今天咱们又来聊聊这部京剧《老北京传奇》，也是一种传承哈。 对，是一部这个新编的戏曲哈。那还是先来请出今天的两位主创人员。首先请出策划和总监制张敬东，欢迎您，张老师。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我们再来请出策划和出品人赵宇，欢迎您，赵老师。 您好，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好。 嗯，哎，其实讲述的是老北京，应该算是更老一些的故事了，对吧？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可能多数接触到的都是你像这个四九城的胡同啊，然后一些这个城墙的故事啊等等。但据说这个讲了很多关于老北京建成时候的这个神话故事都有提到，是吗？咱们先来请这个赵老师给说一说吧。 是这样，这个老北京传奇啊，讲述的一个是600年前的建北京的一个传说故事。这个故事呢， 以前呢，咱们北京的老观众啊，都比较清楚，因为这个老北京这个民俗故事有很多，大家伙呢，这个也对这一些故事内容啊，也是耳熟能详的。当然在近些年呢，对这个老北京传奇年轻人，这个不太知道了。但是呢，这些故事呢都是很美好的，它反映了北京的一些建都的历史，一些美好的传说，这些都是很接地气的，老百姓呢也是非常喜欢的。 嗯，比如说说到故事，我们会在这个，应该这是一个武则戏对吧？ 嗯， 然后他会在这里面说到哪些故事呢？ 这个老北京传奇啊，他一开始呢说的是朱棣皇帝建北京的故事。 嗯， 在600多年前呢，当时呢北京呢是一片苦海，就是一个传说了，美丽的传说了。 嗯， 就说在建北京的时候，朱棣皇帝要迁都北京，当时呢这个首都是在 南京。对， 在南京。朱棣皇帝要迁都北京，所以呢他底下有两员大将。 嗯， 一个是呢就叫刘伯温。 嗯， 一个大将叫这个姚广孝。 嗯， 据说这两个大这个大将啊非常有能力，是尤其刘伯温前值500年后值500年都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派这2员这个大将来这个策划迁都的事儿。当时呢就是刘伯温呢就跟这个皇帝说，就是说这个北京是盘踞着这个有9条龙，说的您要是想咱们要是迁都北京，这个9条龙那个很可能他们是不愿意的，占领他们地盘，他们要捣乱，所以呢您必须得派一员大将来降住他们所以呢就引出来这个9龙闹幽州，然后高粱赶水哪吒纸迷津，然后怎么样建成北京的一个哪吒城吧，就是按这个哪吒身形建造北京城，因为大家都知道，就说这龙啊最怕哪吒是吧，所以呢北京城要建成哪吒形，要镇住这9条龙，所以呢由此呢引出一些这个美丽的传说故事。 嗯，一些神话故事哈。 啊，对，哎，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啊，如果有时间，请咱们的专家老师哈，或者说咱们的导演演员一起，咱们跟听众朋友交流交流，多聊一聊， 对， 肯定特别有意思哈。 对，因为其实关于一个城市哈，我们说除了表面上的城市建设之外，其实有很多更加感性的，它的一些美丽传说，虽然都是一些神话故事吧， 嗯， 但这些故事呢，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哈，也是比较有趣的。 对， 所以关于为什么要编排这样的一部新编的戏曲题材的这样的一个剧呢？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来交流一下。 对对对，来问问我们的两位老师哈。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这是一部神话剧，这个神话剧当中这么多的神话故事，我们怎么可以把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呢？这是不是咱们的编剧老师包括导演老师几位老师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呢？ 是这样啊，要说困难啊，实际上不难。 嗯， 为什么？因为北京人畅想北京的故事，他从心里头啊愿意做，再有呢这个北京的京剧京昆艺术团用我们京剧国粹的表现形式来描述我们北京城的建造故事， 是 大家从心里头愿意做，所以说呢再从策划框架构思再组合再组织创作班子，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有的放矢，而且呢这个普遍撒网，重点捕捞。你比方说我们就把谁呢，把咱们著名的大家非常熟悉的京味儿知名导演郭宝昌郭老先生搬出来做我们 《老北京传奇》的策划人、总导演。 嗯， 能请郭导出来也不容易吧？ 我觉着不难 哦。 因为郭导他有京剧情怀啊， 哦， 也有京城情怀。 嗯， 当我们哥俩啊到郭导家啊，请郭导出山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非常感动我们。他说：“你在圆我的京剧梦啊！” 哎呦， 啊，郭导从小就爱好京剧， 嗯， 而且呢，一招一式比划出来啊，比我们学过京剧的还专业。你有这种感觉说？一个导演，他是影视界的导演，当他跨界做另一件事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感觉他，有点神秘？ 嗯， 啊，然后呢，当他比划出来比你还在行，你是不是肃然起敬？ 嗯， 所以说这个转换过程，啊，大导演就是大导演，他的底蕴，啊，文化底蕴、艺术底蕴、民俗底蕴、京城味儿、北京味儿，在我们这出《老北京传奇》的创作初期和日后的创作高峰期，啊，都淋漓尽致的在体验、在发挥。所以说，刚才我跟您聊天有点吹牛啊，说难也不难，就在这儿。为什么呢？除了我们郭导啊，还有我们唱腔设计费玉明大导演。啊，大这个著名琴师，这都是琴师京剧界的大咖。 是是是， 哎，所以说还有谁呀？还有我们这个从事编导工作，这个60多年的这个卢东来啊，卢导演是吧？卢导演一直跟组啊，啊，70多岁高龄一直跟组，啊，这个把这个总导演这个郭总导演的这个好多的这个啊跨界的设计。啊，都在我们舞台上，这个非常细腻、非常这个得体的，啊，在舞台上安排这个编导出来、指导出来， 嗯， 啊， 好，哎，正好说到了咱们的这个导演、舞台监督卢东来卢老师哈， 嗯， 现在呢，我们的卢老师呢正在剧组忙活着，没有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是 但是我们已经电话联系上卢老师啦， 哎， 那太好了， 我们来这个跟卢老师做个电话连线，卢老师你好。 哎，你好！ 哎，您现在正在现场排练是吗？ 啊，对，因为那个演高亮的李丹老师，他是学校的教授，所以他只能是利用这个晚上才能够把这个舞戏啊。 嗯， 喂 喂， 要利用这个时间呢。 哦，对，哎，刚才啊，咱们的两位老师、两位嘉宾也介绍了，您这次哈，这个一直是跟着全组在进行排练，同时也很好的把郭导的一些想法融会到咱们的这部剧当中了。您也聊一聊跟郭导、郭宝超老师合作的一些感受吧。 哦，哈哈，好的，我跟郭导认识是我们在拍《大宅门》的时候。 嗯， 《大宅门》呢，那大头。跟郭导合作了那会儿有大概在一起有2-3个月吧，后来呢也知道郭导特别喜欢京剧，并且对京剧特别熟悉， 嗯， 还能这个能表演，我曾经帮助他演过这个，就是他唱这个《白毛女》里边黄世仁的那， 嗯， 然后还唱过这个沈头刺汤的这个鹿饼，那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嗯 嗯， 后来呢郭导排这个戏呢，确实是他有他的这个想法，他把这个电影的一些手法呀，把这些个京剧的原来的一些个传统的，比如说像什么南锣啊、小放牛啊什么，这些个都融化在这个里边，他的那个想法是根据咱们京剧的传统的艺术来进行创造的。 嗯，所以其实你看啊，就跨界导演他除了说懂戏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这种跨界的手段使舞台的这种表现形式得以扩展， 对，更丰富起来。 嗯， 其实我上周末的时候还看了一下咱们的一个纪录片，叫《上新了故宫》，正好介绍这个古戏台哈。哎呦，你看故宫里那古戏台，200多年前，人就想着怎么着，我们这个一层、二层、三层还能有这个机关啊，会吊威亚，200多年 的京剧演员就要吊威亚，您想想演的是什么呢，就是神仙戏，说的就是神仙的故事。所以我突然想到这一点哈，就是刚才咱们提到郭老师这个也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想法，那么在这次的排练过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非常好玩的事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吗？ 卢老师 喂，卢老师。 好玩的事儿，比如说哪吒从天上降到这个刘伯温的面前托梦给他，这个讲这个怎么建这个巴比哪吒城。 嗯，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鲁班爷下凡卖蝈蝈，拿出一个角楼，然后呢，这个角楼蝈蝈笼子是一个角楼的形。 哦。 这些个木匠工人然后建成了故宫的四个角楼。还有呢，像后影必须有这个仙女跳下去，那么在火就后边是一排火，火的到那个沸点，最后呢是华仙跳进去，哇一下天幕上大钟的形象，然后大钟里边又套出了这个华仙的形象，祝中娘娘，这些个都是咱们过去京剧舞台上不可能出现的，但是他把它运用到这个当中了，也很好玩的。 哦， 就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舞台的表现形式。 嗯、是是是。 对，那也感谢卢导哈，因为这这个我们可能一会儿再请现场的两位嘉宾具体给咱们讲一讲。 好好好好。 这边您呢就先专心排练，然后我们也很期待最后这个舞台呈现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是的，谢谢卢导，谢谢您的连线。 哎、好， 卢导辛苦了，我们在这边替您啊，介绍的清楚不清楚？关键还是看咱们二十九、三十是吧？ 嗯， 这个都靠您的带动喽，辛苦了。 好。 好，再见，谢谢， 谢谢，谢谢。 好，感谢这个导演哈，也是舞台监督卢东来老师哈，非常感谢。 嗯，刚才卢老师也提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奇思妙想哈，还有一些咱们的特殊的处理和设计。那在舞台上呈现的效果如何呢？两位老师？ 我说一下。 嗯。 这个刚才这个咱们的主持人也说了，说的这个非常到位，说的这个卢导是跨界导演，他的手法肯定。比较这个新颖。 嗯， 我确实感觉到这个有郭老的这个参与啊，跟我们这个京剧界的这个导演啊有不同之处。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郭导能够抓住这个戏的这个矛盾冲突，能够抓住这个观众最喜欢看什么。 嗯嗯， 他了解这个，就拿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这戏当中有一个第三场，有一个哪吒出场。一般我们传统戏啊， 嗯， 就是哪吒出场都是走边，就是一些传统城市的一些动作出场， 就是踩踩踩踩踩踩，是这样， 哎、 小锣出场。 哦， 哎， 郭导说的这个太老了， 嗯， 说的咱们采取，既然咱们有这个郭导善于这个屏幕的那个表达啊， 对， 我们这个戏呢就加了这个 LED 大屏， 嗯嗯。 LED 大屏呢，然后就郭导说了，这个哪吒出场不能那么太老，让那个哪吒既然他是神仙的化身，让他从大屏幕飘飘然然往下飘， 叫什么？叫从天而降。 呵、哦， 哪吒是从舞台上怎么表现出来从天而降？ 哎， 这就在咱们这个老北京当中，啊，郭导给他啊表达出来、表现出来了， 嗯。 而且每到演到这个处，观众就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嗯， 就是说明就是个他这个舞台跟这个演员的表演跟这个大屏幕的结合是非常成功的。 哦，你看 得到观众的认可， 这就是多媒体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哈，结合的非常好，这个把这个神仙的这个怎么讲的故事的情节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了哈，这是其中一点。 哎、 还有吗？ 还有什么呢？就是郭导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虽然咱们用一点科技手段啊，这是只是为了表现京剧舞台啊，让它更清新啊，更精彩，而且还是京剧的原汁原味。 哎呦， 你不能说咱们用这个现代的科技手段然后出来的东西啊不是京剧了， 嗯， 没京剧味儿了， 那就不对了， 是 不能偏离正常的轨道。 嗯嗯， 哎， 就是味儿还得是京剧味儿， 京味儿。 但是表现形式呢，我们有一些突破和创新。 嗯， 毕竟已经到2018年了嘛。 对、 啊，就是咱们京剧发展起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并没有多媒体，也没有电视，也没有各种就是其他的设备的年代哈。 嗯、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只能靠大家的一些想象力来撑起整个舞台。但现在其实我们有更多的手段了，可以去尝试一下，用新的形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哎，这个您说的非常在理。 嗯， 那么咱们京剧200多年前这个从徽班进京成形成京剧啊，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些老艺术家老艺人， 嗯， 他们不拘泥不保守啊，敢于创新，敢于突破啊，敢于进行整合，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经常讲的啊，叫重组啊， 对 对吧、嗯、叫这个整合呀。那个年代啊，徽剧汉剧是吧，包括咱们梆子， 嗯 啊，很多好的东西啊，咱们的老艺术家在200多年前啊就把它整合在一起了， 嗯 啊，在创新啊，在发展。 对， 那么现在是吧，就像刚才谁咱们主持人说，这个已经2018年了啊，我们有这么好多的可以利用的手段技术，这个标准技术的这个支撑， 嗯，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京剧当中体现呢？ 嗯， 完全可以，只是怎么说，你得出来恰如其分， 嗯 啊，不能生硬， 不能喧宾夺主， 不能喧宾夺主、 嗯， 哎，是这样的，不能违背啊这个京剧的这个规律， 对 啊，京剧它有它的特色，有它的规律，它是舞台城市艺术啊，城市化的艺术，所以说呢，运用的好啊，让观众耳目一新，容易接受，你运用的生硬啊，观众就不会给你这个认可，啊，他不认可你这出戏就会失败。 对，而且我觉得这样做可能也会更加的吸引我们的年轻观众走进剧场去关注咱们的剧哈。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神话京剧《老北京传奇》。 哎，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我寻找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 外国的月亮是没更圆，但因为气候环境因素，外国的项目确实更好。 所以呢？ 所以用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品质更加更环保， 还更贵吧？ 并没有，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附加价免费升级，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全房配齐哦。 装修配家具，还是全房进口项目家具， 还有限量赠送的名牌电器呢。打400-606-8866问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胡军、胡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400-606-8866，999元一平米，一口价，家装全包圆， 能不能再多点优惠呀？ 啊，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纳米净水机、智能坐便盖，通通送。还有， 你说话怎么还打传奇呀？ 因为数量不多，打电话才算数。400-606-8866， 我希望包台电视回家。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这个老北京传奇，那么在聊到或者说演绎这些故事的时候，是不是表现的这个手法会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呢？ 不能说很大，应该说呢，有突破和创新，再有呢，就是说刚才您谈到这个老戏骨子，是吧？这个有多老呢？实际上真的没有多老，我们京剧加在一起才200多年，不老 也不小了， 我们很年轻还啊，而且我们还会什么呢？还会创变出来更多啊，更具这个观众欣赏力的啊，喜闻乐见的这些什么呢？带民俗故事的这个京剧剧目，那么从咱们你比方说啊。提到一个传统京剧里边啊，有高粱赶水，那么咱们老北京传奇的前半部分，亮点之一就是高粱现身呢，高粱赶水，然后呢，这个曲艺现身，是一种什么舍己啊，救城啊，赶水啊，这种。忘我的英雄，这个民族英雄的这种化身，他的就义啊，换来了北京城的水源，救助了北京城周边的这个普通百姓，普通百姓，然后辅助了这个咱们刘伯温建造北京城。它没水怎么建成呢？ 对 啊，得有水呀，是吧？所以说高粱这个形象咱们北京老北京啊，包括咱们现在来的这个有一些咱们大家习惯叫北漂，是吧？他们光知道有高粱桥，不知道原来这座桥之前呢叫高粱桥。就是因为这位历史人物更名为高粱桥了，在咱们戏当中都有表现，都有很贴切的，很让观众啊完全能接受的，说这个地名的更改，这个桥名的更改啊，让观众首先都接受了应该改名，有这方面的这个表达。 刚才张总说了，确实我们这个京剧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它是一个除了京剧功能的表演功能，它还有一个介绍那个北京景点的这么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戏这个有一段就是高粱赶水，高粱推着那个车走到那个西直门外，说了这水真沉呐， 老龙推的车 生生的把这个把这个桥道压出了一道车道沟， 压出一个深沟啊。 那个当时就说这个车道沟的名字 就是由此而得来， 由此而来。 你说这一车水得多重？ 哎呦， 那海一条路压一大沟， 高粱的劲儿也不小 啊！不只是老龙 啊， 老龙王高粱愣把这老龙王给 请动了， 给打趴下了，把水给抢回来了。北京城水不容易啊，所以说。这出戏也教育我们子孙万代得爱护北京的水源哦。 对。 还有一个就是表达的呢，就是北京的九龙壁。 九龙壁。 九龙壁它是确实现在存在，大家伙知道它是来历怎么回事啊？就是九龙闹幽州，这个当时这个姚广孝把这九条龙给制服了以后，把它收复到九龙壁当中，让他们永远这个在那儿化为 服服帖帖的待着，您就别乱动 了。对了九龙壁的来历还有白塔寺，过去白塔寺就是说据说是老人传说，白塔寺底下是一个海眼白塔寺就是压着那个海眼，不能那个让那些让、 让海水泛滥。 对还有一个传说的故事，就是说哪吒北京城按哪吒身形制造，哪吒有三头六臂， 是 三头就是前三门， 六臂 就是。 您不能全念了，您全念了，哪吒那天在舞台上念，观众就你这在泄密哦。 没事，我觉得其实是真是津津有味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听一听，更可以去现场去看一看。这一下哈，车道沟。 九龙壁是吧？ 嗯， 白塔寺啊，这几个景点都是 还有啊 北京。 刚才这个赵老师提到了一个什么呢？提到了一个人名， 嗯， 姚广孝。 嗯， 哎，咱们今天呢就打下一个埋伏， 先不介绍他， 猜一猜姚广孝是谁？ 哦， 今天我们就先不表了， 哎，好不好？ 好好好， 对 好好好， 因为刚才是在提到刘伯温的时候提到了另外一员大将叫姚广孝， 哎， 那他到底是在这个剧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也可以埋个伏笔啊。嗯， 对， 一定会告诉广大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 这个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就是咱们的剧当中一定会表达出来， 表达的非常清晰， 是 是，而且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传说人物。 哦，哎呀，越说越感兴趣了哈。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祝大中娘娘庙，这是真实的地方存在的。 那肯定了，咱们老北京都知道这个故事。 而且娘娘庙据说在盖的鸟巢的时候， 哎， 有一个传说， 不能剧透了。 哎，这个可以大家伙儿上网上查，确实拆庙的时候有一些个 神奇的故事、 哎、传说。 哎，神奇的故事， 对对对对， 是。 嗯， 哎，其实说起来啊，因为这是一个新编的戏曲嘛，它肯定是在这个我们说在传统和这个现代之间呢会有一些融合的地方哈，但可能大家更关注说唱，刚才咱们说了要保证这个京剧的原汁原味儿，但因为京剧有很多城市化的东西其实是很虚拟的，可是现在我们既然借助了这么多现代的手段，那到底要来怎么样呢去把它给融合到一块儿，我觉得我们就有必要来问一问哈，这部剧的唱腔设计也是琴师费玉明老师哈、 嗯、 来聊了解一下哈、 嗯、费老师您好。 您好。 哎，您好您好。哎呀，我知道您也在这个剧场那儿一直盯着呢，非常的辛苦哈、 嗯、 您也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介绍吧，这次咱们新编的这个京剧哈，它的声腔传统和新编的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好，谢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啊，摆在我们京剧音乐声腔里边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传统是过去的空城计，过去的吊金龟，过去的苏三李了红龙线，对吧？这些呢大家已经都司空见惯，已经都熟了。但是在新编的这声腔的这个韵味是不变的，但是我说这个有什么相同，就是在这上面是相同的。不同在哪儿呢？不同因为要了解传统它的艺术手段在哪里，我说是突出流派，什么严派啊、余派啊、梅派、啊，这流派一多，一听就是传统戏。新编戏呢是富于时代感，我们后来编了很多现代的，新编的历史剧，他们都有时代的音乐形象，所以我说，传统的跟新编的在音乐声腔上不同，是一个突出流派，一个突出时代。 嗯， 这样的问题，这样我能说清楚吗？ 没问题，没问题。您继续 啊、嗯、啊，这我如果说在《老北京传奇》这一部新编的传奇故事京剧里边，在声腔上应该怎么安排，既传统又新编，是吧？如果你全是新编的话，有些老观众还要挑剔，说怎么没有京剧味儿啊？啊。那个可是呢有很多现实的，尤其我们关心我们的青年一代更要提这个问题，说怎么没有新意啊。所以在这点上，我是通过多年的揣摩，多年的参与这方面事儿，我就总结了一点。第一，突出流派跟加上时代。我们都知道传统戏没有时代啊，我就说音乐就是声腔方面，你不管是汉代还是唐代的，或是后来的明代、清代，它都是西皮二黄的个味儿啊！您这上来都打那锣鼓，哐起来，这哐起来，你绝不知道是谁、什么时代的什么人物上台了。但是我们的新编曲一出来就有音乐形象，而且它的过门、它的声腔、它的与戏曲的唱词，都跟传统的有截然不同的时代感的这种标志。所以在这出戏上我也是啊，七首老北京的曲剧啊，过去我们都知道有个魏许奎， 这个艺术家呢，他是在北京创立了北京曲剧。这曲剧的内容呢，包括星韵啊，包括牌子曲啊，包括一些北京的民谣的东西。哎，他唱的那会儿，我很早就注意，说如果要需要北京味儿的京剧，咱们怎么办？尤其讲北京的老故事，讲北京的老故事，我们还是框起来，这框起来，你也不知道谁上来了，对不对？我们就有意的在这里边跟他结合一下，比如说我们这里谈到了祝中娘娘，是吧？祝中娘娘上台，她要有音乐形象，她要有声腔。我第一，我觉得她是一个啊，现在流传了将近600年的故事，在今天来说，大家伙儿一说祝中娘娘啊，都知道。但是她什么感情色彩？她是搜发迷来的感情色彩，她就是从上到下贯通的这个流畅的音乐型的，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非常有这个那个能够自己做自己的主，我要为这个祝中要献身啊，这非常可爱的这么一个那个小女孩，是吧？所以呢，在她的声腔里边，第一，我注重这是京剧，我们还要唱京剧的声腔；第二，我们要唱出京剧表现祝中娘娘她的音乐内在内涵是什么。在这里呢，就加了一句，我们说是曲剧味道的音型，挂在我们京剧声腔里边。其中有一句，就是我将我身化血水，千古流芳。啊，这个我是这么唱的。我将我身当当啷当啷当啷，化大根血水。这一听，哦，曲剧这味儿出来了，后边还有曲剧，千古流芳，流芳。这个本身这曲剧它是非常弹性强的，比京剧呢这个跳跃性要强，所以我说用这种方法呢，可能这个大家喜欢的这个受面程度呢就能更大一点。我是这么解释。 是是是，哎呀，非常感谢费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京剧声腔的传统哈，这个传统和新编的不同之处以及相同之处，而且您还亮了两嗓子哈，真是太棒了。 对，你会发现就真的到了就是专家的口中，其实有很多东西它是要设计的特别细致， 对， 细腻，不是说我把它唱出来，按照咱们原来的那种什么牌子就给它唱出来完事儿了， 对， 这不行的， 这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还得考虑啊。统一贯穿连贯性， 哦， 这个在这方面呢，咱们的这个 费老师、 费玉明费老师啊，还有这个赵宇老师啊，啊，还有咱们主创的这几位，你像朱宝光朱老师是吧？这个哎，刘勉宗刘老师是吧？包括我们年轻的这个张派新秀是吧？这个侯美，哎，刚才费老师唱这一句就是给侯美啊小姑娘。量身定制， 哦， 是量身打造，因为侯美的嗓子非常甜美， 嗯， 啊，他这个是还宗张派， 嗯， 啊，那么又有圆润又有高亢，啊，但是演的是一个小姑娘，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可爱的，又大义凛然的小姑娘，所以说呢，给她怎么设计她的这个声腔，啊，所以说。费老师是真的煞费苦心呐、啊，他跟我说啊，他48个小时没合眼， 哎呦， 也就是说睡一会儿就起来，睡一会儿就起来，哎，终于一气呵成， 嗯， 啊，就把这个祝中娘娘啊，咱们北京传说中的祝中娘娘，在咱们戏当中呢是这个祝中啊大师啊总工程师的女儿，啊。就是咱们北京哪口钟呢？钟鼓楼这口大钟， 嗯 嗯 嗯，咱们从小都听着敲钟声啊，欢度新年，迎春节啊，就是这口钟是怎么铸成的呢？哎，在咱们老北京传奇当中有详尽的介绍 哦， 而且大家听完啊。 看完， 嗯， 是被感动的，流泪的， 嗯 嗯。 每排到这个环节，我们哥俩一对眼神，被演员，被唱腔，啊，真的 被剧情， 被剧情， 嗯， 我们俩都转泪，每到如此，每排到如此， 嗯， 哎， 对。 这个确实就是说这个戏的现在要求就是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的这个价值，在这个祝中娘娘，它是为了这个北京的祝了大中，能够祝中完成，能够为北京献身，也确实体现了过去咱们北京人有这个顾全大局，献身自己的生命， 嗯， 来这个体现这个民族这个英雄啊，也是这个核心价值的内涵。 对， 哎， 所以说呀，在这个我多说两句啊， 嗯， 在我们六年前呢，在六年前，北大、清华还有邮电大学，还有几个学校的这个他们都有戏迷社， 嗯， 啊，学校有戏迷社，有这个京昆社。哎，他们组织啊，自发的组织来剧场看节目，在天桥剧场， 嗯， 啊，来看这个《老北京传奇》当年的首排。看完之后，他就找我们。他们说什么？这个祝中娘娘在哪儿啊？啊，在哪儿？他们是外地来的学生，是吧？然后说，这不就是北京精神吗？舍身取义呀。16岁的小姑娘，啊，把自己融入火炉，啊，帮助父亲，帮助整个祝中团队实现大中的铸造，这是多伟大的一个形象。所以说，我们跟她叫什么呢？叫北京女神。啊，现在不是讲究叫北京女神呐、男神呐、我说这个才是我们北京的女神， 嗯， 啊，优秀儿女， 嗯，是。也非常感谢刚才我们的唱腔设计以及琴师费玉明老师给大家介绍的啊，这次这个唱腔的设计的特点哈。听说咱们现在这部剧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当中啊，现在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两位老师。 现在实实在在说呀，叫倒计时了。 对呀， 倒计时了。因为这次复排啊，因为时隔六年了嘛，好多的主要演员啊都调整了。 嗯， 啊，这个，包括群众演员啊，包括群众演员。那么主要演员里边呢，我们这次是加强了流派，啊，这个朱宝光老师呢，马派。啊，马派知名的马派老生演员啊，也71高龄了啊，71高龄了啊，仍然举手说我还要演刘伯温，啊，还要演刘伯温，所以说咱们刘伯温还是由咱们朱宝刚老师担当， 嗯嗯， 啊，这个祝中的总工程师、总建造师啊，华严由咱们严派啊，也就是说严居鹏严派。的再传弟子，啊，刘勉宗刘老师，也70多高龄了，72、73了啊，72了， 嗯， 啊，也是高龄了，而且多年不登台了，所以说呢，观众朋友一直在，啊，在想念，啊，这个刘勉宗刘老师，这个去哪里了？好多年没见到刘老师登台了。好，这次我们把他也请回来， 嗯， 刘老师这个可以这么说呀，啊，没有一天。拉空的时候天天来排练， 嗯， 然后呢穿着厚底儿，因为离开舞台这么多年了嘛， 是是 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边排练边练功啊，边恢复他的气力啊，啊，所以说这个非常感动啊。再有呢这个你像张永生张老师啊，是吧，杨铁柱杨老师啊，这都是我们老合作多年的老艺术家啊， 何金龙老师 啊，何金龙老师，著名花脸啊，何金龙老师，还有我们这个苏坤先生啊，侯连英老师，是吧？ 戏高亮的这个李丹老师呢，他曾经为特朗普习主席演过猴戏， 嗯， 哦， 哎，这是在我们的业圈内是很有名望的， 嗯， 啊， 嗯， 演员 啊，这个谁啊，李丹这次的。